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是刘慧，午后三点的，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今天是9月3号，想必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个日子的意义吧？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76年前，我们第一次取得了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为争取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话题当中。下载听听 FM， 找到我们专属的互动聊天室，会遇见你。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说起和平，你会想到的是什么呢？也想问问大家，在所有关于和平的联想当中，最不能少的是什么？这一首歌，你是不是很久没听到了呢？ 这一天正开始，昨天发生过坏事，太阳还是同的姿势，小鸟还是那个牌子，没什么会停止，别人继续过日子，站在地球小小位置，谁在意我们的争执？突然间有一点情绪，也有一些道理，说给陌生人听。那声音消失空气里，也就没有留下任何坏的讯息。 这么开始，我会相信 关于和平的讯息，孙燕姿传递给你了吗？其实这首歌写的并不是世界和平，而是希望在爱的世界当中彼此微笑面对，像水一样的面对我们人生的旅程。我觉得之所以在今天拿出来想和大家分享，是我觉得其实两者相通的地方。你想世界和平，是不是有每一个小小的我们生活的和平、感情的和平组成的呢？其实琐碎的生活当中有太多本可以避免的不幸，很多时候一失控就造成了战火弥漫的结局。我想这真的是每一个和平爱好者所不愿意看到的，你说呢？今天有一些事情晚来了聊天室，可是一进来我就已经发现点赞过万了。谢谢大家每天记得定好闹钟，午后的三点钟来到这里，来和家人的约会。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1943世界大战，阿妈年轻的时候，爷爷爱他那么多，他们感情很深。当时爷爷身负重任，就在离乡的那夜，给了阿妈一个吻，轻声说道：我要离去，别再哭泣，不要伤心，请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鸟儿回家，阿妈躺在病床上，呼吸有一点散漫，眼神却很温柔。看着爷爷湿透的眼，握着他粗糙的手，阿妈泪水开始流，轻声说道：我要离去，别再哭泣，不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别再哭泣，不要伤心，请你相信我，要等待我的爱，陪你永不离开，因为会有那么一天，我们牵着手在草原听鸟儿歌唱的声音，听我说声我爱你。 J.J. 林俊杰，会有那么一天。这首歌曲的灵感就来源于他爷爷奶奶的经历，讲述的 是一段生离死别的悲剧故事。很抱歉，我应该把他最后一句"我爱你"这三个字给播出来，因为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字而已，而包含了更多背后的历尽沧桑的老人的情感。这个故事的背景说的就是在战争环境下，因为林俊杰的爷爷是一位参加过二战的南洋华人，他在去参加战争的前一天向奶奶说了一段饱含深情的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要离去了，你不要再哭泣，也不要再伤心，你要相信我，你要等待我，我的爱会陪伴你，一直不会离开的。后来据说他奶奶在临终前也对爷爷说了同样的话。其实人和人之间的情感真的有的时候会因为战火的衬托显得是更加的脆弱，这是我们在看很多的谍战剧，很多的这样连续剧的时候觉得特别揪心的哈。战争永远没有胜利者，带来的永远只有痛苦。如果你有一点认同的话，请一定珍惜现在的和平，把那些轻易刷手机就浪费过去的时间，哎，好好的捡起来好吗？就像变废为宝。 我希望有一天我会长出翅膀，遨游在浩瀚宇宙的海洋，不用氧，只靠光。我多么希望世界上不会再有争吵，等到世间万物睡个好觉，再把你拥抱。有那一天，燕子在浪里奔跑，大人们都在傻笑，温度也刚刚好。会有那一天，你把我变废为宝，等到我们都释怀不少，就把你忘掉。我希望有一天我们有个收场，先去趟所有没去的地方，看蓝雨看极光。我多么希望有一天人们开始和好，不用再确认万物都睡着，才能给你拥抱。有那一天，你会拽着我逃跑，你先长出了羽毛，成为我的困扰。 争还是此前了白了。就别重归于好， 这首歌来自薛之谦，名叫《变废为宝》。这个声音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今天我们和大家一同在一组歌声里，一起来感念和平，一起来拥抱爱与和平。每一次提到这关于人间大爱的主题，我都能想到这一首。你呢？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都让人感动，但愿你以后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天上人间如果真值得 人间。今天我们问大家，在关于和平的联想里最不能少的是什么？很多人提到了战士。燕林说，保卫边防的战士、治安的民警、环卫工人、消防队员、医务工作者，他们都是在平凡的工作中默默的奉献，为我们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的人。宝姐姐提到了和平年代的军人。80后说，那些为保卫国家做出过牺牲的英雄和烈士，今天我们同样不能忘记了他们。是的，在今天上午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过这样一则新闻，是第八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安葬仪式在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举行。我觉得是在每一个这样的日子当中，我们都会想起那些曾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族浴血奋战的人。我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真的去到过沈阳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进行采访，我可能有一点忘记了，应该是第六批还是第七批归国的烈士遗骸。我在陵园里面采访到了一位每年都来祭奠的人，他是一个铁西区的老工人。他说小的时候啊，是学校带他们来，后来长大以后呢，是自己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每年都会给自己安排这样一次活动来到这里。这位铁西的老工人说得特别的朴实，他说没有他们哪有今天。所以我们也借助今天的节目，向所有那些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的今天曾经付出过生命的最可爱的人，向他们表示致敬。其实在今天，我觉得经由一首歌我们会想起很多，情绪有点激动哈。其实我想起了前一段时间刚追过的一部剧《叛逆者》，想起了林南生，想起了那个最后的邮差老顾，还有渔夫老纪的牺牲。我想看过影片的很多朋友应该不会忘记，对吧？我想大家也很多时候会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会想起那些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人们对于生、对于未来的那种渴望，而他们期望的未来就是我们的现在，就是现在的和平。中场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刘若英和乔木楠带来的《最好的未来》，一会儿见。 每种色彩都应该盛开，别让阳光背后只剩下黑白。每一个人都有权利期待，爱放在手心跟我来。这是最好的未来，我们用爱铸造完美现在。

这是改编自歌手艾辰的一首歌，相信各位一定不陌生。错位时空，仰望着同样的星空，歌词里怎么说的？那一年你和我一样的年纪，年轻的像一首青涩的歌，为了创造梦中的那个新天地，你转身匆匆地走进了风雨。就像71年前我们的志愿军，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和朝鲜人民和军队一道，历经了两年多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19.7万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我相信今天在收音机前的很多的朋友应该有过从军的经历。在我们聊天室里的老朋友陈氏迷途曾经是一名空军，他说16年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序列，17年光荣退出现役，虽然已经戎装不在，但一日空军蓝，一生空军蓝，满腔热血报空军，此生不负空军蓝。在战争年代，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我想说，生逢盛世，我们是幸运的。中国空军始终没有忘记，始终做好了首战用我，用我必胜的准备。我们不惹事，但是中国空军不怕事儿。愿世界和平，祖国昌盛，敬礼。我们接下来就带来一首可能你很少听到的歌，来自周杰伦的一首反战主题的作品《止战之殇》。 今日之猖狂，山谷地放光，在战争前夕中他慌忙，他的专长不堪的伤，脚奔在弹上点出最后一张。流言的人本来就为上轻轻的看，随着自己努力靠走去远唱，在我路上他的背光是个不重他的自抗，在故事一开始就请这不知回声有没有光标空惧的在孩子们脸上满天一刀下，战争经过的方向不够硬的形状在塔上，大绝望的方向大自唱自响，这首自战自伤。天真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要被抱着歌声， 孩子们眼中的希望是什么形状，是否也能有面包打造成 到齐了。 恐惧的在孩子们脸上满天一刀下，战争经过的方向不够硬的形状在爬上，他绝望的方向他自战自伤，这首自战自伤。天真在这条路上跌跌撞撞，他被狂潮割伤， 孩子们希望是什么形状，是否醒来有面包打造成这个完了他，能否背上为土地更茁壮统一的气枪，他却慢慢习惯放弃了抵抗。孩子们眼中的希望是什么形状，是否源自有求价格一样不带理由的， 是今天我们都到齐了， 我们共同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6周年。止战之殇，杰伦在这首歌里第一次尝试用一种俄罗斯的曲风带来一点凄凉的感觉，给我们造出了一种很清冷的基调。这首歌是以海参崴这个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城市为背景的，反映的就是战争的问题。其实这个位于亚欧大陆东北部的海参崴，在清朝的时候还是中国的领土。据说在拍摄这首歌的 MV 时，杰伦也是远赴了海参崴取景，邀请到了当地的15位军人以及40名小朋友参与到了演出当中。我印象很深的是，在他拍的 MV 当中，孩子们的眼神真的是在可怜之余，你能感受得到他们有一种对战争深深的恐惧，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个地区的孩子们，就是现在，就是当下，他们还在饱受战争。 الصوت العالي بدي قول بس الصوت صغير يمكن نحن ولاد صغار بس رخيتنا من القلب بدنا نمحي كل الخوف ونكون التغيير بأعلى صوت بدي قول بالغني كل شي معقول حدا يسمع حدا يشوف طفولتنا بدنا 叙利亚盲童在废墟中吟唱的一首歌，翻译过来名字叫《心跳》。我真的觉得这是一首用伤痛、用恐惧、用泪水写成的歌，而且也是一首呼唤幸福的歌。他们就只是孩子，就应该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年纪，因为战火受到了很多的摧残。今天在我们的聊天室里，很多朋友也提到了这首歌，哈，想起了这首歌，不约而同和你们隔空击个掌。我也相信大家看过这首歌的 MV， 在当中你会看到孩子的眼睛是明亮的，天空是湛蓝的，歌声是嘹亮的，而唯独他们站立的土地是破败不堪，千疮百孔，看得特别让人揪心。我又想起曾经看到过的另外一个短视频，说的是有一个导弹拖着长长的轨迹划过叙利亚的天空时，有一位怀抱着孩子的父亲特别紧张地说了一句，虽然语言我听不懂，但是下面有一行中文翻译过来的字叫孩子别怕，那只是一颗流星。善意的欺瞒何尝不是内心深处最真挚的渴望呢？在2011年开始的战争，也许很多人已经忘了当初这场战争是因何而起，然而对于叙利亚的人来说，我觉得这场战争真的已经将他们折磨得筋疲力尽，而更让人悲伤的是那些丧生的人们以及不复往日美好的叙利亚的风光。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呼唤和平的日子里，让我们去心疼一下那些处在战火中的人，好吗？ Sometimes I lay under the moon, I thank God I'm breathing, and I pray don't take me soon, 'cause I am here for a reason. Sometimes in my tears I drown, but I never let it get me down. So when negativity surrounds, I know someday. 一首反战反暴力的歌曲，歌手是一位犹太青年马修保罗米勒。再也没有战争，再也没有仇恨，再也没有暴力行为，各种肤色的人站在同一个太阳下唱着自由的歌。我觉得这首歌给我们表达的就是这样一种场景。 Matthew 说这是他一生都在等待的，也是一直为之祈祷的，总有一天就会像这个歌名一样 One day， 总有一天会实现，我们期待着。今天的很多朋友在聊天室里真的是非常的有感慨，说出了很多真心话哈。虽然我不知道大家的具体年龄，但是我相信无论是哪个年龄段的朋友们，可能都在今天会有些特别的感慨，为我们那些逝去的 英雄们而感怀。小明同学说，烈士为了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抱以坚定的信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真的应该感念他们。北京五号线发了一张今天归国英烈的场景图，他们大多都是20岁左右，在最好的年纪里，为了祖国，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还有斯坦福桥的味道，他说和平的联想当中不能忘的是，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千万名革命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特别同意生活新方式说的，和平的联想当中最不能少的是，我们其实都在努力地改变着生活，让自己在当下活得更好，也许是心底的爱温暖着世界，拥抱明天。大家还记得今天第一支歌放的是谁的吗？是孙燕姿的《和平》。我们呼唤和平，我们一直在呼唤爱。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有请大家都爱的 Beyond 乐队带来主题歌《和平与爱》。你的故事，我的歌，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刘慧，提前祝各位周末愉快。接下来欢迎你继续关注浪潮 Listen to One 麦同学，下周一的午后3点，我还会遇见你吗？ 呼吸着春风吹送那芬芳，有雨从云雾里浮荡，早高唱你的歌，无共我无尽爱期望，有智慧醒觉，完美告诉你我，天空满是色彩，赤裸与它奔放，要美丽平有我，天真的感觉不会变，伸手让伟大艳阳暖心窝，和平能维系爱存在，光靠在天空海阔更清爽，完全能投入那怀内，唯有和平与爱，天空满是色彩，赤裸与它奔放，要美丽平原占有我，天真的感觉不会变。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情满九月，感恩回馈，在9月2号至9月5号来电北广购物订购，购物金额累计满200元立减15元，满300元立减30元，满500元立减60元，满700元立减80元，满1000元以上立减100元。新会员再送30元积分。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下是广告时间。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购物。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咱们上市企业状元海的蛋干海带丝。那么提到这个海带丝，咱们很多朋友啊可能经常会吃，但是我们以往买到的海带丝，你会发现我吃的这个口感和味道都不一样。那么今天呢，我们状元海所有的这个蛋干海带丝啊，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的原产地直供。我们所有的海带跟咱们大连的海参呢，跟咱们大连的鲍鱼啊，生活在同一环境下自由生长的，